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作为儒门领袖，又是天下排名前三的高手之一，汝烟客会名震天下。他本身打扮却甚为简朴，布衣布鞋，头束布巾，长相也平平无奇，放在人群里就是一个再寻常不过的中年人，绝不会吸引多一分注意力。但此时此刻，他从街道的另外一边走过来，不紧不慢，信步闲庭，没有人会怀疑他的身份，因为天下间也没有多少人能拥有他这样的气度。 昔年齐道尊飞升的消息传来时，我也正在门中闭关，未能及时派人前往吊唁，等出关之后方才惊悉这一消息。齐掌教天人之姿，武功盖世，世所敬仰，如此骤然仙逝，客会心中哀痛憾恨无以复加，还请沈道长节哀。 贫道代仙师谢过汝烟公主厚爱。仙师曾说过，他活到如今这个岁数，对先天高手而言或许不算高手，但若为追求武道极致而殒命，他却觉得十分值得。所以请汝烟公主不必为仙师伤怀，无道不孤，天地同存。 好一个无道不孤，天地同存。齐道尊的确非同凡人。我出来时茶炉正在烧水，想必此时茶已沏好了，不知沈道长可有兴致前往临川学宫一游？ 贫道久居北地，一时之间恐怕喝不惯南茶。 南茶自有南茶的妙处，兼容并蓄，方能纳百川之流，成无垠大海。 我只怕拿人手短，吃人嘴软，届时喝了汝烟公主的茶，不好不答应汝烟公主的要求，这左右为难反倒不美。 北朝地大物博，南朝同样不遑多让，尝过临川学宫的茶，说不定到时候主人不挽留，贵客也不舍得走了呢。 这么说，难道以前去临川学宫的人都被下了迷魂药，所以才舍不得走？ 沈道长笑什么？我说的话很可笑吗？ 哦，我一时失仪，与公主无关，还请见谅。 换作燕无师在，立马是要将这些话说出来嘲笑对方的，但这明显不是沈乔的作风。今日之前，汝烟客会委实没想到沈乔会如此油盐不进。照理说，一个已不在其位的前掌教，不管出于对自身前程的考虑还是其他什么原因，都不可能与一个魔门中人走得太近。坊间传言燕无师救了沈乔的命，携恩将他顾在身边，沈乔同样依附燕无师自保。这些风言风语汝烟客会原是不信的，但现在沈乔的种种表现却让他不得不往这方面想。 齐道尊未仙逝前，我曾有缘与他见过一面，相谈数日，彼此一见如故。当时我要令师与我一道辅助明主，还天下百姓一个清平盛世。当时令师虽然不愿让玄都山入世，可也赞同正统之论，事以日后才有他与葫芦姑的20年约定。如今沈道长虽已非玄都山掌教，可毕竟还是齐道尊的弟子，难道竟要置令师的原则立场于不顾吗？ 汝烟公主此言差矣，且不说我与燕宗主的关系并非外人所想，幻月宗辅佐的周朝如今蒸蒸日上，百姓安乐，难道只因宇文邕是鲜卑人，就不能问鼎中原，统一天下？先师所反对的乃是出卖中原百姓利益与外族勾结，若外族入我中原学我汉家文化， 能是中华夷狄百姓如一，又为何不能是明主呢？ 化外蛮夷，再过多久依旧是化外蛮夷，并不因其入主中原而改变。你且看齐国，高家祖上甚至不是异族，只因久立胡俗，便以悉数胡化，焉有半点汉家礼数？齐主昏聩，任凭小人女子祸乱朝纲，高家江山只怕寿命难续。周朝因突厥强大，又与其联姻，百般讨好，而突厥与我中原的危害，沈道长难道还不清楚？ 说到底，汝烟客会觉得陈帝是将来可以统一天下的明主，所以想劝沈乔弃暗投明。以他的身份地位，能亲自前来劝说已是非常有诚意的表现。因为严格来说，沈乔现在失了掌教之位，武功又大不如前，地位与汝烟客会已不相匹配，不值得劳动对方亲自出马，但汝烟客会仍旧是来了。若是放在好几个月前，沈乔刚刚入世，对天下局势没什么了解时，兴许还会被这番话打动，但现在他却也有了自己的主张，听罢只是摇摇头，并未多说。 贫道如今已不代表任何宗门，不过是孤身飘零于江湖，苟全性命于乱世，归顺与否，对临川学宫，对陈朝意义都不大。即便汝烟公主今日亲自前来劝说，是看在先师的面子上，沈某依旧感激不尽，只是这份好意只能心领。 我见沈道长说话声音隐有阻滞，想来是内伤在身，久不痊愈。若你愿意来临川学宫养伤，我可以会同陈主宫中最好的太医一道，全力帮你医治伤势。 多谢汝烟公主，沈某何德何能，无功不受禄，实在不敢从命。 汝烟客会能说出这样一番话，沈乔微微动容。他曾听燕无师说过，汝烟客会与当今陈朝皇后柳敬言乃是同门师兄妹，所以汝烟客会和陈朝皇室关系甚密。如今看来的确如此，否则一般人不至于能随口以宫中太医来许诺。老实说，汝烟客会实在想不到自己今日会白走一趟，因为于情于理，沈乔都没有拒绝的理由。他忽然想到那个关于燕无师和沈乔关系甚为荒谬的传言，但立马又觉得果然荒谬的可笑，这根本是不可能的。汝烟客会面露淡淡的遗憾。 罢了，临川学宫从来不做强人所难的事情。 贫道冥顽不灵，累公主亲自跑一趟了。 此去行馆之路不远，不过不是当地人的话也很难找得到。你身旁这小贩被人迷晕了，可要我带他送你一程？ 汝烟公主真是闲得发慌啊，不进宫与你的皇后师妹叙叙旧情，跑到这里来说服阿乔弃暗投明。可惜阿乔铁了心要跟着我，你怕是要大失所望了。 这句话自然不会是沈乔说出来的，一个人从街巷尽头的拐角处出现，一步步朝他们走来。与方才汝烟客会刻意营造的玉声不同，燕无师走路没有半点声音，衣袍翻飞却又潇洒飘逸得很，仿佛世上没有一个人能让他停下脚步，值得他注目片刻。于无声处自张狂，汝烟客会面色不变，甚至露出一丝笑容。 哼，想来自燕宗主闭关之后，我们便不曾见过，今日一见，燕宗主果然功力精进，一日千里呀。 但你却在原地踏步，比十年前也没有多少长进。 燕无师在沈乔身后半步左右停下，没有再往前一步， 说罢这句话，两人就不再说话，都互相望住对方。不知情的人看见这幅场景，只怕还当两人之间有什么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。燕无师的衣裳无风自动，乳烟客会却偏偏半片衣角都不晃一下。 二位要动手，还请另外选个地方，这里还有个不安武功的寻常百姓，勿要殃及无辜的好。 话音刚落，乳烟客会就动了，但他的方向并不是燕无师那里，而是径自朝城外掠去，遥遥留下一句话： 城外有空旷处。 这句话带上了内力，乳烟客会的功力岂是作假，当即就传遍半个健康城，闻者无不悚然动容。燕无师冷哼一声，也未见如何动作，身形已在几丈开外。与此同时，在他之后数道身影先后飞掠尾随而去，那是听见动静纷纷赶去观战的江湖人士，这一战注定惊动天下。 在那边，走走走走， 别让他们看看。 乳烟客会这一声惊动的不只是一两个人，但凡此时身在健康城中又正好听见乳烟客会说话的人，必是精神一振，纷纷赶了过来。即使他们不知道乳烟客会的对手是谁，但能得到乳烟客会亲自邀战，必然也不可能是泛泛之辈。若能旁观这样一场精彩交锋，必然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没有人想错过。然而想跟上去观战并不是那么容易。乳烟客会的话一出口，他就与燕无师二人一前一后往城外掠去，身形飘若惊鸿，眨眼视线之内只剩下两道残影，再眨眼就连最小的影子都瞧不见了。许多轻功稍微逊色一点的，当即就只能望着两人离去的方向目瞪口呆，外加顿足扼腕。不过能跟上的也不少，像六合帮帮主窦燕山，此时他一边跟在后面，一边还能对燕无师喊话： 燕宗主可还记得出云寺之夜，你给我六合帮带来诸多麻烦，杜某今日也想会会你。 哎，我燕无师不与无名小辈交手。 哼，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，求您算了吧。 大言不惭。 这天底下能让燕无师放在眼里的人不多，但绝不包括窦燕山。这句话同样用上了内力，传出很远。不仅追在后面的窦燕山，连还在原地没动的沈乔也听见了，其他人更不用说。许多人暗自发笑，缺德点的当即就笑出声来。窦燕山脸色一黑，江湖上看见窦燕山出手的人不多，毕竟他是天下第一大帮的帮主，位高权重，若事事都要亲自出手，那这个帮派也混得太惨了。但不管怎么说，他的武功就算不入十大，起码也是一流高手。可即便是这样，依旧不入燕无师的眼。此人的狂妄霸道，目无余子，可见一斑。但谁让人家有这个本钱和实力呢？此话一出，除了窦燕山之外，其余人竟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。窦燕山脚下不停，又扬声道： 燕宗主可听过骄兵必败这句话？ 他这句话足足灌注了九成内力，离他稍近的人当即就被震得耳膜嗡嗡作响，头晕恶心。那些人不由一凛，再也不敢小觑窦燕山了。 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